你不是说你父亲小时候会揍你吗？我可以揍他们。 占谁便宜呢？ 哇，这不就是个类比吗？要是没人逼着你们学，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巫师？ 那你呢？谁来监督你啊？你不是也想成为巫师吗？你要是说了中土话，我们也可以揍你。 任小素肃然起敬。 别的且不提，起码你这绵羊人勇气是有的。 刘婷当场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是夸人的话吗？刘婷还想说点什么，结果旁边的李成果拉了拉他，指了指脸上的熊猫眼，刘婷顿时又气馁了。这时候梅哥出声了，他对任小素耐心道： 你也要摆正自己的学习态度。 行吧，那我也不说中土话了，什么时候开始？就明天吧。 其实咒语也就隐藏在这些生活用语之中。你看咱们面前这篝火，用巫师语就叫做 bonfires， 其中 fire 就是巫术小火球的咒语。 那大火球呢？ 梅哥见任小素如此好学，便笑着说道： 大火球的咒语是 The fire is raging。 原来如此。 任小素心说，这念个咒语差不多都得一秒多，然后才能搓出个火球来。也难怪骑士把巫术总纲的作者给揍了，现在哪个巫师敢给任小素一秒钟的时间，绝对够他杀对方三四次的了。要是给的时间再长点，怕是城堡都给他拆了。 那你能不能施展个小火球给我们看？ 任小素说这话的时候，就是想看看梅哥的小火球是个什么程度。巫术总纲里不是说了吗，如果无吟唱施法，就会导致巫术不受控制，从而消耗太多的精神力，所以他得先知道正常的小火球什么样，才能知道自己的火球有多么失控。梅哥想了想，便示范了一下。只见梅哥手握真实之眼，说完咒语之后，一枚拳头大小的火球向远方飘了出去。李成果和刘婷俩人眼睛亮闪闪地看着火球飞走的方向，心想自己要是有一天也能释放这种巫术该多好。然而任小素想的却是，刚刚他也感受了一下温度，说实话这种小火球打在他身上未必有多大的事儿，而且这火球也忒慢了点，差不多就是正常人用力投掷石头的速度，中土但凡拉出来个像样的超凡者都能躲开这玩意儿，毕竟大家在中土都是以躲子弹来衡量一个人强弱的，当然躲的是弹道。任小素意犹未尽地说道： 那大火球呢？ 结果梅哥却摇摇头： 我不会大火球术，释放不出来。 你是个学渣吗？我看巫术总纲里说大火球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巫术，你咋就不会呢？ 梅哥的脸色一红，但他认真解释道： 每个巫师都要选择自己的修行方向，不是所有巫术都得学的。 怎么个意思？ 你要知道，我学习风复术和地复之术都是练习了整整一年时间，才刚刚能把术法施展出来。你知道我这一年里练习过多少次吗？上千次。起初我一天练习两次，便会感觉昏昏沉沉。直到后来，冥想的多了，情况才渐渐好转。所以一个巫师有多少寿命，可以虚耗在所有巫术上。所有巫师在成为巫师之际都要做出自己的抉择，你选择什么类型的巫师，那就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样才有机会在有生之年成为大巫师。 那练习几十年的地缚之术是什么样？ 足以束缚几十个你这样的决斗士了。 任小素恍然大悟，合着也不是知道了咒语有了真实之眼就能直接释放巫术的，得练习。难怪他感觉梅哥的地缚之术有点弱，演技稍微差点就给挣脱了，合着是因为梅哥成为巫师也不算太久， 掌握着术法也晚，练习的也少，所以巫术得练1000多次才能正常使用，而且会随着练习次数变多越来越强。可巫师的精神力有限，所以就必须有选择的练习，把10个巫术各自练习1000遍，那你就还是弱鸡，但你要把1个巫术练习10000遍，那你就是大巫师了。 我选择的是控制类巫师，同类型巫术有触类旁通的效果，可以节省练习时间。比如我练习丰富术1000次可以释放了，那么我再学习地缚之术800次就可以成功释放，大概就是这么个比喻吧。如果有一天你们也成为巫师，那么一样要做出这样的选择。生命是有极限的，这巫师组织里多的是只专精1-2个巫术的人，却都是极其强大的巫师。用你们中土的话讲，这就叫做一招鲜吃遍天。 这一刻，任小素忽然觉得自己大概明白商店里那熟练石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了。 当然我也不是让你们一生只选择一种巫术类型来修习，譬如我练习火系的小火球是为了防身，可以造成有效的杀伤。虽然控制类才是我主修的方向，但通常情况下普通巫师都和我一样，一主一副修行2类巫术，一个用来辅助，一个用来杀伤。 那你怎么不主练火系啊？难道不是杀伤力更厉害一些的巫术更值得苦练吗？ 因为火系进阶的法术有很多都极不稳定，所以需要冥想图来搭配，而我只是个边缘巫师，并没有人愿意传授给我火系进阶法术的冥想图。 任小素秒懂，之前他也在巫术总纲上看到过，吟唱咒语和冥想图搭配是为了让元素稳定，也就是说巫师组织其实还控制着很多高阶术法的冥想图，以此来阻碍边缘巫师的进阶，由此来划分组织内阶级。 所以巫师组织内那些有着古老传承的家族就会一直兴旺，对不对？ 是的，普通巫师只能当边角料，不过也有其他方法可以获得高阶冥想图，例如入赘。 你是不是想过入赘这种事儿？ 哼，我连入赘的资格都没有。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一辈子只练一个小火球术，这样会不会让你变得特别厉害？想想都很带劲啊。 你练一辈子的小火球术，也就是别人练1000次陨石星落术的威力。我确实说过有人一辈子只练一个巫术，但人家都是练最高阶的，谁会练小火球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最厉害的巫师有多强？ 据说一个陨石星落术可以摧毁一座极阵吧，不过那是将近200年前的前辈了，是他带领巫师组织熬过了那场灾变。一本书上简短地记载过他的生平，不过他好像出身并非贵族，所以后来的巫师组织都在有意地削减他的影响力。 那他得练习多少次陨石星落术？ 那本书上记载他修习了90000次。 那得摧毁多少城池啊？ 哼，不是在现实中修习啊，是在自己的冥想世界里，我们都是在冥想世界里修行的。 我说呢， 这要是在现实世界里修行还了得，不过对方这样就是摧毁一座极阵，跟自己这避雷毁灭者一比还是差点意思。等等，任小素回忆着陨石星落术，总觉得这玩意儿怎么那么熟悉呢？他突然翻开自己抱着的巫术总纲翻了起来，而后又重新合上。 怎么了？ 没事。 任小素若无其事地摇摇头。然而任小素内心已经开始波澜起伏了，他就说怎么觉得陨石星落树这么熟悉呢？因为这本巫术总纲作者在举例的时候总喜欢说，例如我最擅长的陨石星落术怎么样怎么样。合着这位巫术总纲的作者就是那位梅哥口中的天才巫师，伟大巫师？而那位骑士人和随便游历了一下，就把这位巫师国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巫师给揍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中文咒语。当然，仁和揍这位巫师的时候，这位巫师可能还很年轻，结果被揍之后痛定思痛，奋发图强，所以成为了一代宗师。这因果让任小素想想都觉得有些神奇。如果一个熟练师便代表着练习了一次巫术，那么任小素现在有90000的感谢币，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用感谢币换来一个巫师一生的追求，媲美那位伟大的巫师。这一次连任小素都被震惊到了，因为他没想到自己大兴西北 2.0 计划里积攒下来的感谢币竟然能派上如此大的用场。按照梅哥之前所说，一个巫师十年苦练，释放巫术10000次才算是将这个巫术练成，成为一个组织内有名有姓的大巫师。那么任小素现在一晚上就能吊打巫师组织 90% 的人了吧。不过任小素转念一想，其实他现在的手段已经够多了，在足以了解巫师组织的基础上，自己真的需要那么多大巫师级技能吗？或许自己可以像梅哥说的那位最强大巫师一样，一生只修习一个巫术作为杀手锏。以前他暗地里其实有点羡慕李神坛和周莹雪，有那么强大的群伤技能，自己却没有。现在总算能在巫师国度补齐了吧。当然自己现在先不用着急，得选个和陨石星落术差不多级别的巫术再砸熟练师，然后等自己回了西北，做老爷的也算是能在自家丫鬟面前昂首挺胸了。而且自己把90000的熟练师全都砸在一个巫术上，就已经可以在当下的巫师国度横着走了吧。不过这个还不太确定。任小素坐在篝火旁边突然问梅哥， 如今巫师组织里真就没有能媲美那位天才巫师的人了？ 是的。 哦， 任小素放下心来，不用打了，自己已经赢了，甭管实际上怎么样，反正心态上先赢了再说。待到大家都困意泛起，任小素也借机回到自己的帐篷之中耐心等待。慢慢的，梅哥与两位绵羊人的鼾声传来，任小素这才从宫殿中掏出自己的黑色真实之眼。 要不就先试试小火球。 任小素眼睛亮闪闪的，这可是不用耗费完美级技能学习图谱就得来的技能啊，多新鲜呢。任小素经历了太多的战斗，所以深刻明白多一技傍身有多么重要。不过梅哥也说过，这得练习1000次才能释放出来。任小素寻思着，自己这一晚上差不多能练几十次，反正精神力也用不完呢。这样一算，自己恐怕几天之后就能使用小火球了吧。只是小火球的咒语是什么来着？任小素可没有王韵的记忆力，而且梅哥说的又是外语，他一时间竟是有点想不起来那个 fire 该怎么念了。任小素沉默许久，然后拿起真视之眼试探道， 哎呀。 刹那间任小素感觉自己的精神力竟是快速地分出一股来融入到真视之眼中。紧接着隔壁绵羊人的帐篷方向忽然传来轰隆一声， 我操！ 这一晚上对于梅哥来说真是一波三折，半夜睡不着，被任小素拉着问了一通关于巫术的事情，甚至还给任小素他们科普了一下巫师组织的常识。 现在好不容易熬出来一点睡意，这才刚刚睡着就被两声卧槽给惊醒了，太瘆人了。于是梅哥赶忙钻出帐篷，想要看看怎么回事。他甚至已经将真实之眼握在手中准备迎敌了，只是等他钻出帐篷一看，赫然发现两个绵羊人搭建帐篷的位置多了一个大土坑，而绵羊人连同帐篷一起都陷在了硕大的土坑中。土坑直径四米左右，深度为三米左右。当梅哥走到土坑边缘的时候，便能看到两个绵羊人灰头土脸的，正抬头眼巴巴地仰望着自己。 什么情况？你们被人袭击了吗？ 两个绵羊人一脸懵逼。 没见人呢，我俩正睡着觉呢，突然就掉下来了。 话音刚落，便看到任小素提着一根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木棍赶来。 啊，怎么了？有情况吗？有敌人吗？敌人在哪儿？ 这一连串问题给李成果、梅哥、刘婷三人全都问愣住了。只听任小素再次说道， 别怕，有我呢。 两位绵羊人顿时感动了，虽然这中土少年平时很豪横，但关键时刻还是会帮他们的呀。 谢谢，我们没事，不过我俩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来自李成果的感谢币加一。 任小素亲切地伸出手去将两位绵羊人给拉出土坑，而梅哥则绕着土坑走动了两圈。 这圆形土坑的形状非常奇整，看起来就像是有人施展了巫术似的。难道你们是被哪个巫师给攻击了吗？ 这荒郊野外的哪来的巫师啊？总不能又是一个跟你一样被打压到边陲的草根巫师吧？ 哼，你好歹也是我的亲随，对我说话就不能稍微客气一点吗？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这地方不可能出现其他的巫师了，而且这巫术我也从来没听说过。 土系巫术都有什么？ 现地术、土石术、土墙术等等。虽然这坑跟现地术听起来是有点关系，但实际上现地术是以流沙困人的，根本不是这样。 所以这可能就是帐篷搭在了一块空谷的土地上，虽然地表看起来平整，但地底其实是空的，然后承受不住两个人的重量，这才突然坍塌。而且要是有巫师偷袭，哪还容得你们俩这个绵羊人活命呢？ 这个解释倒是比巫术更合理一些。行了，赶紧睡吧。 嗯，为了防止真有人偷袭，我来守夜吧。 梅哥心中一暖， 辛苦了。 对了，那个小火球的咒语是怎么念的来着？ 梅哥字正腔圆地念道 Fire。 怎么了？ 没事没事没事。 任小素说着便催促梅哥去睡觉了，心想自己果然念错了咒语啊，不该念黑雅的。只是这时候任小素心里又暗自嘀咕，土坑一定跟自己刚才的施法有点关系，但问题是自己并没有念对咒语啊，怎么就施法成功了？这又是什么原理啊？而且梅哥不是说一个巫术必须要练习一千次才能算是完整的释放出来影响外界，自己怎么就施法一次误打误撞的就成功了？可人家巫师那边都是喊火球来火球，喊大火球来大火球，自己喊一声嗨呀，怎么就多了个土坑？难道自己又不小心打开了什么新世界？任小素仔细思索着，从原理上来讲，巫师是以真实之眼为工具来凝聚自己的精神意志，那没道理说巫师说巫师语能调动，自己这西北人说中文就没法调动啊。世界是公平的，巫师又不比西北人多块肉，所以精神意志大家都有。而且如今中土类似李神坛、周莹雪这样能够摧城拔寨的超凡者放在巫师组织里，那就是两百年一遇的天才，谁也别说中土人就比巫师差。关键就在于真实之眼这个东西， 只要这玩意儿在手，就可以施法。巫师用巫师语来当咒语，那是因为他们有无数前辈探索出了巫师语的规律。中文其实一样可以施法，只不过没人总结过什么话能甩出什么样的巫术来罢了。任小素一时间内心豪情万丈，心想自己作为西北少帅，是不是该帮西北人打包回去一些真氏之眼作为土特产，然后再开启西北的大巫术时代，让许多普通人也能掌握超自然力量。这才是大兴西北 3.0 计划的内核之一啊。不管绕多大一个圈子，大兴西北才是计划的终点。不过在此之前，自己也可以先总结一下，用中文当咒语能甩出什么东西来。当然下次得离绵阳人远一点，虽然这俩货成天嘀嘀咕咕的说风凉话，但真要不小心一个巫术给这俩人玩死了也不太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待到梅哥、李成果、刘婷都睡了，任小素假装去上厕所，然后趁机跑到几百米开外的地方，小心翼翼再次拿出真实之眼来。自己该用什么中文来试咒语呢？如今线索就一个嗨呀，这也看不出有什么规律啊。任小素沉默很久，然后才小心翼翼地试探道： 天降陨石，召唤神龙，钻石星辰拳，反复横跳，无中生有，暗度陈仓。 接二连三的没反应，使任小素的脸色顿时耷拉下来。他刚刚还想着让西北人用中文念咒语呢，现在连个咒语都试不出来。 这一个个这么威猛的词都触发不了巫术，那我怎么施法？很恭喜发财吗？ 我操！ 然而话音刚落，任小素便听到篝火方向传来惊呼。任小素顿时又愣住了， 恭喜发财？ 结果不远处又传来惊呼声，任小素彻底震惊了，合着中文咒语这么阴险的吗？当面恭喜，实际暗算？等等，是这咒语有问题还是他自己有问题？甭管中文咒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任小素现在更担心的倒是梅哥有没有事情。毕竟梅哥是他渗透巫师组织的关键人物，这货要是被不小心弄没了，那大兴西北 3.0 的计划怕是还得重新调整。而且关键是这几天的时间接触下来，任小素觉得梅哥这货人还不错，而且自身又携带吉祥物属性，很适合弄回去大兴西北。所以这种潜藏战友怎么能死呢？任小素急匆匆地跑回去，一边跑还一边做提裤子的动作，像是刚刚上完厕所似的。 怎么了？发生什么了？ 却见篝火旁边的帐篷已经消失不见，而梅哥与两位绵羊人则全部陷在地里，只露个脑袋出来，一脸焦急地看着任小素。 你们这是怎么了？ 任小素好奇，这倒不是装的，他是真不清楚自己又搞出来什么巫术。梅哥见他靠近便忽然大喊： 别靠近，一定是附近来了某位巫师在暗算我们，你自己小心。 说这话的时候，梅哥始终在打量着任小素的表情，想要从任小素身上看出来什么端倪。这个时候任小素骤然回头吼道： 什么人敢来暗算梅哥大人？ 梅哥朝他转头的方向看去，那黑夜的阴影里赫然有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影转身急速跑开。任小素想要追击过去，却听梅哥大喊： 不要追，他是巫师，你不是他的对手。等等，你先藏起来，小心他暗算你。这巫师不知道是什么来历，手段属实有些卑鄙。 任小素听到这话嘴角抽搐了一下，然后赶忙情真意切地说道： 我要是躲起来了你们怎么办？我得把你们救出来才行啊。 万一他背后暗算你。 不行，我要先救你们， 任小苏，能有你当我的千岁，是我梅哥这一生最大的幸运，谢谢你。 来自梅哥的感谢币加一。 李成果也在一旁说道， 我以后再也不在你背后说你坏话了。 刘婷也面露羞愧， 行了，先别说这些了，刚刚那个巫师应该也没多强，所以见到我他就跑开了。 任小苏说完便小心翼翼地靠近过去，然后一个个把梅哥三人全都从地里拔了出来，然后四人也来不及收拾东西便疯狂朝西方逃窜。此时梅哥已经彻底不再怀疑任小苏了，而且心中竟然还有一丝悔意，自己为什么要怀疑一个好人，自己也太不是东西了。梅哥一边跑还一边念叨着， 任小苏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尽心尽力地教你巫术，你没钱买真实之眼没关系，等我在封地收几年的税我帮你买。 你现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了，之前我说如果开石头能开出多余的真实之眼就赠送给你，那是我随口胡说的，但是这一刻我郑重承诺你，如果有多余的真实之眼不给你，我李成果这辈子便无法成功释放巫术。 我也是。 行了行了， 任小素有些哭笑不得，这倒是给他弄得还有点不好意思了。李成果这铁憨憨见任小素不相信便急眼了，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相信相信。 李成果见任小素还是敷衍的态度便急了， 我直接把一颗石头的钱给你，你自己去买。 这你这说的有点突然啊，但也不是不行。 一开始其实梅哥李成果刘婷这仨人都有点怀疑任小素，毕竟他们出事的时候偏偏任小素就去上厕所了，你说巧不巧。但后来那白色面具出现之后，大家马上打消了疑虑。首先任小素确确实实是中途人，没有接触过巫术，其次是任小素也没有真实之眼，压根放不出来巫术，而且凶手已经出现了呀，就是那个白色面具。而此时任小素在思索一个问题，自己的巫术怎么跟长了眼睛似的，像是有锁定功能啊。 你们刚才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哎，原本正睡觉呢，我们忽然感觉帐篷正在向地底塌陷，帐篷周围全都化成了流沙，不过这陷地术马上就停了，这时候我们赶紧钻出帐篷，还没等我们跑远呢，新的陷地术竟然又开始了。 陷地术吗？ 任小素默默记下了，原来恭喜发财等于陷地术。 这个巫师手段极其歹毒，他把我们硬生生活埋下去只露个脑袋，也不知道到底想要干嘛，怎么会有这么歹毒的巫师？ 任小素眼角抽动了一下，这种被人骂了还不能还口的感觉非常不好，他马上转移话题。 对了小梅，这巫术的水平怎么样？ 梅哥此时也不再纠结小梅这个称呼了，毕竟任小素刚刚救了自己的性命，现在翻脸显得有些不厚道，他想了想说道， 挺厉害的，比我厉害。 何以见得？ 陷地术虽然是一个与火球术一样的初阶巫术，可它的施法面积要比一般陷地术大上好几倍，一看便是修习陷地术好些年了，起码比我的地缚之术修习时间要长，而且最关键的是它竟然能在极短的时间连续两次释放陷地术，自身对于元素掌控远在我之上。 任小素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甚至还谦虚了一下， 我感觉也没那么厉害。 你还不是巫师，所以体会不到他的厉害之处。 有机会我多体会一下。 这时候梅哥忽然发现任小素这货就算面对危险也丝毫都不紧张，现在逃命路上竟然还是能笑得出来，当然这绝对不是坏事， 因为这说明自己找了一个临危不乱的好亲随啊。当初冒险穿过哨所拐人，果然还是值得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四个人一直跑到天亮将亮的时候，才慢慢停住了脚步。任小素说道： 你们这一晚上也没好好睡觉，我觉得你们还是休息一下比较好，我来守住附近，如果再有不明身份的人靠近，我来提醒你们。 哼，这还睡什么？谁能睡得着？ 此时他们一个个连帐篷都没了，所有行李都被流沙吞没，堂堂巫师大人也狼狈得跟丧家之犬一样。这时候刘婷忽然疑惑道： 梅格大人，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暗算我们？而且竟然还是动用巫师出手，你有什么仇家吗？ 怎么就不能是你们两人的仇家呢？你们没有仇家吗？ 我俩就是两个富家子，能有什么仇家？最多就是兄弟姐妹们看到父亲花大把的金钱培养我们成为巫师，但也总不至于下如此毒手吧。家中钱财管理还算严格，我那些兄弟姐妹根本请不起巫师的。以前倒是有人请过杀手，但既然是巫师出现了，那就一定不是他们干的。 对，你给巫师大人掏钱当他的学徒仆从还行，但你让他帮你杀人，那可是天价。任小素，你没去过巫师国度，所以还不懂巫师在我们那儿有着多高的地位。我父亲见到梅格大人都是要半跪行礼的，这样的人怎么可能随便成为别人的工具？ 唉，现在和梅格大人熟了我才敢这么说。家里面给梅格大人掏钱让他帮我们选择真视之眼，不过是看中了他的运气，毕竟真正买到过真视之眼的人还是有些不同嘛。但即便我父亲目的如此功利，但他见梅格大人的时候也得给足了面子。梅格大人，我这样说你不会生气吧？ 任小素心说，刘婷这小子出身豪门，竟还有兄弟姐妹之间的明争暗斗。却听梅格苦笑道： 哼，不会，这次可能是我连累了你们。 一听这话，任小素反倒是来了兴趣。怎么的？这梅哥竟然还有点恩怨情仇的故事吗？ 我也提到过，小时候家里富有，所以家族的朋友与他世交也多一些。我七岁的时候便与人定下婚约，有些人定了婚约，却连自己未来伴侣的模样都没见过。然而我不同，我与他青梅竹马长大，关系极好。他虽然不美丽，但性格却很好。我摔伤了，他会亲手为我包扎。在父亲去世后，我没有钱才下葬父亲，还是他偷偷把钱塞给我的。成为巫师之后，我来到约克郡建立巫师塔，可是属于我的那部分税收要到第二年才能到我手里，所以我是没钱建造巫师塔的。如果一名巫师连自己的巫师塔都建不起，恐怕会让人笑掉大牙的。正在我愁眉不展之时，他让他的仆从赶来了约克郡，将他多年积蓄的金币都交到了我的手上。 那这不是挺好的吗？现在你也成了巫师了，和他很般配啊。虽然你是最不起眼的巫师，但毕竟也是巫师嘛。 梅哥听到最不起眼的巫师时，脸色便古怪起来，但他也没直接反驳，而是继续说道： 要说现在成为巫师也算是匹配他的身份了，可问题就出在我成为巫师之前，他的父亲便帮他改了婚约。那时候我的父亲还没有去世，我去他们家的庄园想要争取，却被他的仆从撵了出来。现在 他的未婚夫也是一位巫师，而且还出身于某个大巫师在世俗之中的家族势力。我已经无力更改我们两人的命运了。 所以你觉得是他未婚夫派来的人吗？ 大概因为他心里一直都还有我吧。 距离他们成婚的日子还有多久呢？ 一年。 任小素心想，这梅哥简直就是一个说书故事中的主角模板啊，家道中落，天生废柴，被人退婚。然而一切命运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发生了扭转，不仅随手挑中了甄氏之眼，而且还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金手指任小素。从此梅哥便要开始自己的逆袭之路了，战天地，战命运，最终迎娶自己心爱的女人，从此在178要塞所在的西北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任小素想到这里竟然差点笑出声来。梅哥看着任小素苦涩道， 有这么好笑吗？ 还行吧，他们都在根特城是吗？我觉得我们应该尽早赶往根特城。 这么急？ 当然，我要去帮你夺回你的青梅竹马呀。 你一个巫师亲随，凭什么去巫师家族抢人呢？当然我不是贬低你的意思，是你现在仍旧对巫师的力量一无所知。 任小素撇撇嘴，心说你对避雷毁灭者的力量也同样一无所知啊。 对了，你听说过任和这个名字吗？ 怎么有点熟悉，但想不起来在哪里看到过了。 之前你说过有一本书记载了你们那位擅长用陨石星落术的大巫师的生平，那这本书你还带着呢吗？ 没带，我这次带来的书都是自己没有看过的，那本已经看完了，而且其他书也都掉进献帝术的流沙里了。 好吧。 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的刹那，任小素忽然提着梅哥的领子向左边扑去，而梅哥所在的位置竟是有一柱火焰冲天而起。 敌袭！ 梅哥刚刚被任小素这一扯之下摔得非常狼狈，甚至当他听到敌袭二字的时候差点都忘了要去摸自己藏在袖子中的真实之眼。 自己小心， 说着便朝南方追了出去。任小素他们此时位于戈壁边缘，差不多已经算是进入巫师国度境内了。按照梅哥计算，再往西北方向前进100多公里就能抵达约克郡。此时遍地都是黄沙与土砾，矮矮的灌木丛就像是长在地上的大蘑菇。任小素快速朝着敌人离去的方向追击，对方也足够谨慎，藏在暗处偷袭没有得手之后竟是直接选择了撤离。这倒是让任小素来了兴趣，原来巫师之中也有战斗素养这么高的选手，比梅哥真是强多了。按说也是，能一直跟178要塞打得你来我往的巫师组织怎么可能全是绵羊呢？必定还隐藏着许多鳄鱼才对。那巫师向南方逃窜，速度比任小素想象中还要快上一些，应该是用了巫术加持了。只是对方跑得再快也不过是个巫师。慢慢的，任小素已经看到对方的背影，只见对方穿着劲装，腿上绑着结实的绑带，上身则穿着软皮甲，还有兜帽掩藏面容。这人看起来其实并不像是一个巫师，反而更像是一个刺客。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腿上的绑带很有用处，一般都是用来防止长时间行进后的下肢静脉曲张和下肢肿胀。 而且行进过程中也可以防止蛇蝎钻入库中，以及防止蚊虫叮咬。这倒是让任小素有些诧异，合着巫师国度里竟然还有这样的战斗巫师，恐怕是专门给巫师组织做脏活的吧。那巫师见任小素穷追不舍，便重新拿出自己掖在腰带中的真实之眼，口中念念有词。刹那间，任小素面前豁然抬起一面四米高的火墙，熊熊火焰蒸腾燃烧着，极高的温度导致周围的灌木丛在顷刻间都燃烧起来。只是当任小素来到这火墙脚下时，竟是毫无闪避的意思，直接奋力一跃，便从火墙上方纵了过去。那巫师回头观察间，看到这一幕便心中震惊，这还是正常人吗？他也没看到这少年使用巫术啊，怎么能以纯粹的身体力量跨越火墙？然而这种事情在任小素看来太简单了。巫师暗自心惊着，打算使用巫术快速摆脱任小素了。在他看来，身后少年有些诡异，自己没必要留在这里死磕。等等，战斗巫师再次回头间，竟是看到任小素不知从何处掏出了一枚黑色的真实之眼。黑色真实之眼，战斗巫师内心中如惊涛骇浪一般，黑色的真实之眼怎么会出现在一个根本没有见过的少年手中？就在他想再确认一眼的时候，却听任小素在他身后高喊起来：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祝你幸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战斗巫师都愣了，这也太客气了吧。眼瞅着任小素跟烫了嘴似的喊出一连串祝福语来，这战斗巫师当场都懵了。自己明明偷袭了对方，对方怎么突然开始祝福自己了？可问题是，这祝福的也忒乱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是个什么鬼啊？你这是刚学会说话还是怎么的？战斗巫师心想，这会不会是对方在表达和解的意思？其实对方并不想跟自己死磕。他犹豫了一秒，高声道： 也祝你幸福。 话音刚落，他只感觉自己脚下一空，整个人都陷入了泥沙之中。战斗巫师又懵了，等等，这是实打实的巫术啊，然而自己刚刚并没有听到对方吟唱咒语吧？不对，那祝福语就是对方的咒语啊，那竟然是在吟唱咒语。战斗巫师发誓，他这辈子活了30岁，真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客气的咒语。有些人竟然可以用中土语言念咒语，有人竟然拿到了黑色的真实之眼。一时间，诸多纷乱的思绪在战斗巫师脑海中回荡着，可他没有时间再思考这些了。只见他身边眼花缭乱的巫术在四处乱飞，看起来就像是有人在放烟花似的，而他自己则快速地向流沙深处陷落。战斗巫师手中紧紧捏着自己的真实之眼吟唱咒语，骤然间他脚下竟是有巨石突起，硬生生将他给顶出了流沙。突石术，不得不说这战斗巫师的应变能力相当出色，这本是杀敌的突石术被他用在这里，竟能抵消掉流沙的威力。可是还没等他爬起来呢，战斗巫师却已经感觉到有冰凉的武器贴住了他的脖颈。对方戴着白色的面具，手里拿着黑色的长刀。任小素笑眯眯地来到战斗巫师旁边。 名字？ 巫师。 来这里干什么？幕后主谋是谁？ 有人出现杀梅哥，我接任务，不问雇主。 咦？是赏金形式的杀手吗？不是巫师组织给你的任务？ 我并不属于巫师组织。 这话倒是让任小素彻底愣住了，难道还有巫师游离在巫师组织之外吗？任小素思索了两秒便问道： 你们拿着巫师组织没有回收回去的真实之眼是吗？ 没错。 任小素点点头：是了，巫师组织一直都不允许组织以外的草根巫师传承真实之眼，但这么多年来总要有些漏网之鱼才对。想到这里，老许便一刀割断了巫师的颈动脉，任其鲜血流淌，深入戈壁的荒漠中。 这人见过任小素的秘密了，不能留着。而且任小素从巫师手中抠下了紧握的真实之眼，开始打起自己的算盘了。这颗真实之眼该给谁呢？第一颗肯定是给 P5092 吧，这位指挥型天才可是大西北现在的宝贝，得给他多增加一些防身手段才行。其实按照任小素的计划，第一颗应该给杨小锦的，但他转念一想，等自己抢到另外两颗黑色真实之眼再做打算也不迟啊。任小素返回了梅哥他们身边，此时梅哥正忧心忡忡地迎着他跑来，似乎是要支援他。梅哥见任小素后赶忙问道， 怎么样，没伤着吧？ 没有。 那巫师呢？ 对不起，我追不上他，被他跑了。 任小素有些遗憾地说道，他不能说自己已经把对方杀了，这样会暴露实力，而且他也不想把巫师的真实之眼给上交出去。 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你追不上巫师也是正常，就算追上了反而是你更危险一些。刚才对方那一手火柱术释放出来，我就知道对方的实力远在我之上，所以你没追上他其实是好事。下一次你可千万别这么鲁莽了，不然会丢掉性命的。 怎么随便蹦出一个巫师用了一个巫术，你都知道他实力远在你之上，是因为比你弱的巫师就没几个了吗？ 梅哥当场整个人都不好了，但他又仔细想想，感觉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为了挽回自己身为巫师的颜面，梅哥还是强调了一下， 你可能没见过最基础的火柱术，但我是见过的，温度比这个低得多了。这个巫师没有常年苦修，根本没有这样的实力。对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装束？ 哦，看到了，上身棕色皮甲，手臂上竟然还带着袖剑，非常干练，看起来都不像是一个巫师。 这就对了，这是赏金猎人，并非正统巫师。这些赏金猎人的身份其实很敏感，通常都依附在大巫师的世俗家族羽翼之下，专干脏活累活。一旦事情败露，就说自己真实之眼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抢来的，反正跟巫师组织没有关系。当然了，也有真正游离在社会边缘的赏金猎人，那些则一直被巫师组织通缉。这种赏金猎人跟正统巫师是不一样的，正统巫师追求巫术的极致，而他们则更加追求杀伤。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专职杀人，另一方面也是他们很难从正常途径得到更高阶巫术的冥想图。你看这个赏金猎人就很典型，火柱术的冥想图算是比较普及，黑市上经常可以看到，而且杀伤手段也比较有效。火球术的释放是有弹道的，但火柱术却可以一瞬间暴起，算是赏金猎人们的最爱了。 实力不怎么样，懂得还挺多嘛。 哎，你就非要天天刺激我是不是？我被你扎心了，能让你更强大还是怎么的？ 啊，没有没有，我这不是催促你上进吗？不然你怎么抢回你的爱人？光靠我一个人吗？好像也行。 你，哎呀，你不吹牛会死是吧？你连一个赏金猎人都追不上，凭什么帮我？哪来的自信呢？这是。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